2015年7月31日17:57，北京以44-40击败对手阿拉木图，赢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2017年12月15日20:20，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正式亮相。 2019年2月19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正式发布。 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奥运冬道主，每天下午3点，我们了解冬奥，支持冬奥，参与冬奥，奥运冬道主。 各位好，我是林苑。春节一过，北京冬奥会的测试活动就已经在延庆赛区展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着重在延庆赛区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测试活动。2月21号，北京冬奥会的测试活动高山滑雪项目比赛是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正式开赛。我们来听听记者金泽带来的报道。 这个场地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公认最难场地之一，然后对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大挑战。 参赛运动员王基森表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充满挑战性。2月21号，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迎来了测试活动的首场比赛，分别是男子和女子全能项目的滑降比赛。由于是全能项目的比赛，因此涉及竞技赛道和竞速赛道两个赛道。在竞速赛道比赛结束后，赛道在50分钟之内转场成为了竞技赛道继续比赛。完成转场后，随即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赛道展开了男女子全能项目的回转比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垂直落差约900米，坡面长度约3000米，有着高落差长坡面的特点，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子，因此又被称为雪飞燕。本场测试活动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继续举行男女子全能滑降、全能回转、大回转等项目的比赛。23号，首场冬残奥竞赛项目的测试也将在这里上演。 早在2月16号，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测试活动就全面展开。延庆赛区的场馆运行团队也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抓紧练兵、磨合机制，为冬奥会做充分的准备。让我们继续通过金泽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在测试活动举办期间，延庆赛区的场馆运行团队也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围绕简约办赛的要求，这次测试活动坚持在保障办赛标准的前提下，本着永久设施应用尽用、临建设施不建或者少建的工作原则，精简各项场馆设施，保障场馆运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新建临时设施约400平方米，但在供暖保温、防风抗压、环保可持续、无障碍环境等建设标准方面都尽量贴近奥运标准。通过这次测试活动形成性能性评估报告，为冬奥会临建工作提供直观的数据参考。延庆场馆群运行团队设施协调经理徐典说， 我们通过这个集装箱解决了这个运动员医疗站的问题，通过这个帐篷解决了这个雪板存放处的问题，也就是说的简约不简单。是我们的临时设施的选材方面，虽然它的规模小，但是它的在它的选型标准，在它的那个一些性能测试方面，我们都是按照冬奥会赛事的标准来看齐的。 而这里170多名负责场馆运行管理技术以及医疗防疫等工作的人员，也是严格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选拔出来的。延庆场馆群运行团队人事经理朱文斌说， 其中包括有冬奥组委的选派人员，有我们属地的短期补充人员，有我们的赛事实习生。那么我们选择的都是业务的骨干，而且在筹办工作中，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胜任多个岗位的工作，也就是说实现了一专多能。 2月16号开始测试活动的全面展开。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在2月19号，位于延庆区张山营镇的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里面，被誉为雪游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迎来了首场比赛。这也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自建成之后举办的第一场正规赛事活动。这一次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的测试活动是为期10天，总共设2个大项、3个分项、15个小项。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雪车雪橇中心已经采用世界顶尖的赛道设计，在2020年的9月完成了制冰工作，并且成功的通过了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的场地认证。雪车雪橇这个项目可以说就是冰天雪地当中的 F1。此前呢，全世界只有16条雪车雪橇赛道。在冬奥会的各项赛事当中，雪车雪橇赛道的竞赛也是对场地有着严苛的要求。而我们的这条世界上的第17条雪车雪橇赛道是一个半 U 型混凝土浇筑结构，赛道垂直落差达到121米，长度为1975米的赛道设计。这个赛道的最高设计时速可以达到134.4公里，有16个各种弯道交织在一起，赛道设5个出发区，可以容纳近万名观众在现场观赛，也是国内唯一的一条符合冬奥标准的雪车雪橇赛道。从远处看去呢，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像是一条蜿蜒的游龙盘踞在山脊之上，因此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从外面的形象上就被大家称为雪游龙。这次赛事呢，也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经过了认证之后举办的第一次正规的比赛。雪橇雪车是冬奥会的2个大项，其中呢，雪车又分成雪车和钢架雪车这样2种。雪车雪橇和钢架雪车这3种运动呢，可以共用一条赛道，赛制也是大体相仿，区别主要就是在乘坐的这个雪车雪橇上面。随着这条雪车雪橇赛道在正规的比赛当中投入使用，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精彩的赛事在这里呈现。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除了希望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去来看一看比赛之外，也是希望未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过后，对我们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到这个赛道上去来感受感受，体验体验。我们再说回到这一次延庆赛区的测试活动，那这次的比赛呢，竞赛组织方也是严格的按照奥运会赛事的标准来安排比赛。在为期10天的赛事当中，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会举办男子双人雪车、女子双人雪车、女子单人雪车、四人雪车，还有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雪橇团体接力，以及男子钢架雪车、女子钢架雪车10个小项的比赛。这10个项目也是冬奥会赛场上的所有比赛项目。此外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所有的雪车和钢架雪车比赛项目都会按照冬奥会以及世界锦标赛的标准来进行4轮赛制，也就是说，参加测试的运动员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进行总共4次的滑行，根据赛事规则来计算最终的成绩。在国际上，一般规格的雪车、钢架雪车比赛都是2轮赛制，这个4轮赛制也是足以体现聚焦冬奥的实战性。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竞赛主任张旭东就说，刚刚结束的女子单人雪橇项目是我们国内举办的第一场正式的雪橇比赛，对于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大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测试活动能够提前发现问题，提早想出应对和解决的办法。而这场比赛呢，对于我们的裁判员队伍以及整个场馆团队来说，也都是一次有效的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的测试活动，能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雪橇项目比赛顺利举办做一次非常系统的练兵。根据疫情防控的需求，这次的雪车雪橇中心进行比赛只招募了32名国内的技术官员，其中有9名是延庆本地人。这9名国内的技术官员是延庆运动中心组织培训的冬奥人才，也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留下的宝贵冬奥人才。据了解，早在2019至2020这2年时间当中，由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共同组织雪车雪橇项目的国内技术官员培训了共计200多人次。通过讲解规则，还有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去进行实地演练等等方式来进行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呢，还进行了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的考试。延庆区也通过积极组织大培训活动，让更多人去掌握冰雪技能，培养更多的冰雪人才，也为服务保障冬奥会的筹办举办贡献力量。 其中来自延庆一中的英语老师黄爽是在2019年参加了相关的培训，并且取得了国际雪联认可的雪车钢架雪车项目的国际级裁判资格证。从全国范围来看呢，目前取得这个项目资格证书的人不超过20人。这次比赛也是黄爽第一次作为国内技术官员的身份来参与比赛的。他自己也说，作为一个延庆人，能够以国内技术官员这样一个身份参与这场测试活动，也是觉得非常的骄傲，要拿出100%的态度和能力做好裁判工作，为测试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延庆赛区的冬奥场馆正在进行着测试活动，而在4月北京赛区也要进行冰上的测试活动。现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体育中心，伴随着相互的问候声，工作人员们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测试做最后的准备了。部分器材设备现在都已经到位，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和检查。在春节前新建场馆五棵松冰球训练馆通过白冰验收，那大家熟知的五棵松体育馆呢，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冰篮转换，就是从篮球场馆到冰球训练场馆的转换。场馆目前已经整装，正待运动员入场。据五棵松体育中心运行团队后勤副主任崔广平介绍，100多人的五棵松体育中心运营管理团队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场馆办公。五棵松体育馆全体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今年4月即将举办的各项测试活动积极准备着。而在首体体育园区也是改扩建工程在去年年底完成，和首都体育馆一同实现完工的还有首都滑冰馆、冬奥赛事中心，也就是综合训练馆，以及运动员公寓。这一次大规模的改造也让园区成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比赛、训练、科研为一体的重要赛区。2022年冬奥会期间，这座场馆将会承担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比赛的任务，并且将会在这里产生总共14枚金牌，而且这两个项目也绝对是中国选手的优势项目。据了解呢，这个为了对场地、器材、设施、能源等等一系列的硬件条件进行必要的试运行，同时呢，对于场馆团队进行磨合，对指挥体系、赛事的组织、服务保障这些重点工作进行演练。在海淀举办的测试活动在4月首都体育馆举办短道速滑国内比赛，还有花样滑冰的国内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去举办国内的冰球比赛。而在今年的下半年，计划是9月到10月会在五棵松体育中心来举办冰球的国内测试活动，10月在首都体育馆举办花样滑冰亚洲公开赛以及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冬奥会上，对于勇敢者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正在进行测试活动的延庆赛区高山滑雪的赛道、雪车雪橇的赛道，完成从出发点到终点这一段的行程绝对需要参与者足够的勇气，这也是勇敢者的游戏。而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我们也见证过像墨西哥的越野滑雪运动员阿尔瓦雷斯在参加1988年冬奥会50公里越野比赛时的成绩尽管很差，但是他仍然赢得了勇敢者的称号。接下来就欢迎您移步到我们的冰雪烧烤店，听冰哥来为您讲述这位越野滑雪运动员他的勇气究竟体现在哪里。 考考冷知识，给冬奥加加温。 冰雪新品慕斯甜点研发出来了，经过讨论，冰哥和晶晶决定从粉丝群里选取试吃的顾客，以发言积分的方式筛选粉丝试吃名额。究竟大家参与度如何？一起来听听吧。 哎呀，和晶晶，你干嘛呢？一直在那刷手机，还嘿嘿嘿嘿傻乐。 哦，冰哥，我在忙新品试吃发布会呢，邀请大家参加呢。 啊，行啊，那邀请的怎么样了？ 好的不得了，大家热情高涨呀。 哦， 咱们冰雪烧烤店的新品美食，这太有号召力了。 哎，嘿嘿 哎，你看这聊天记录，大家发言可积极了。 哎呦嚯嚯，这留言的速度那真叫一个快呀！嘿，晶晶，你这个活跃气氛小能手，哎，真不错。怎么做到的呀？ 也挺简单的 啊， 我就在群里告诉大家试吃会的消息，然后出了个话题， 哦， 让大家讲讲关于自我挑战的故事。这谁讲得好呀，就可以参加。 哇，新品研发那是一种挑战，运动员在赛场上更是不断挑战，这试吃也是一种挑战呐。哎，你这话题选得好呀。 那当然，我晶晶是谁呀？哎呀，大家伙这挑战呀，笑死我了。 啊， 像什么家里没吃的，半夜饿了煮板蓝根喝呀，还有发明黑暗料理呀，这说都说不完。 哎呦呵，这群友们也真是够拼的啊。 可不是嘛。嘿，还有一位，说自己啊一口气吃完20个蛋挞，这一次想来挑战我们50个新品。 这是把咱们的新品试吃会当成了大胃王挑战赛啊。 这拼搏精神跟运动员有一拼呐。不过我觉得他不太适合这次活动，没答应他呢。 啊，就是嘛，他来了呢，别人还吃什么呀？哎，这不是搞笑了吗？不过他这个啊倒是勇气可嘉。哎，我这就想到墨西哥一位运动员也是勇于挑战，把自己从搞笑的人变成了勇敢者。 又搞笑又勇敢， 情感很复杂是吧。哎呀，那是1988年冬奥会的事儿。 嚯，那够久远的。 可不是嘛，发生在墨西哥一位越野滑雪运动员的身上啊，名字是叫阿尔瓦雷斯。 哦，阿尔瓦雷斯， 哎， 这名字我记住了。 平常的时候啊，这阿尔瓦雷斯啊参加训练呢，参加比赛的时候，那是从来没有超过20公里。 哦， 哎，但是在1988年卡尔加里的冬奥会上，那是直接申报50公里越野滑雪比赛。 50公里 啊， 这比平时的训练强度多了1倍多呢。 哇， 这能吃得消吗？ 是啊，大家也都惊讶呀，当时所有人都很震惊。 放到现在也是个新闻。最后成绩怎么样呀？ 成绩那当然不出所料，在61位参赛者中，阿尔瓦雷斯是获得了第61名。 虽然倒数，但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哎，对嘛，阿尔瓦雷斯呀，他比获得第60名的运动员啊，那是晚了1个多小时到达终点。哎呀，当时赛会组织者看到阿尔瓦雷斯啊，很长时间这没露面啊，特别担心，还专门派出了一个搜索分队寻找阿尔瓦雷斯。 嗨，都开始担心他了呀。 哎呦， 那冰天雪地的。 嘿，这一晃4年后，1992年的埃伯特维尔冬奥会上，阿尔瓦雷斯继续参加50公里越野滑雪比赛。 还参加呀？继续挑战呢。 没错，虽然他还是没能获得奖牌，不过却获得了勇敢者这样一个光荣称号啊。 哎呀，这一下子没有笑话的声音， 哎， 就剩下鼓励的掌声了。 冬奥会上，阿尔瓦雷斯的50公里越野滑雪挑战成功，新品试吃发布会能够挑战顾客的口味成功吗？冰雪烧烤店考考冷知识，声音出演王浩、微雨，咱们下次见。 原来阿尔瓦雷斯是这样的勇敢者，向困难发起挑战的勇气，他从不缺乏的勇敢者。好了，这就是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梁博，主持人林苑，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015年7月31日17:57，北京以44-40击败对手阿拉木图，赢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2017年12月15日20:20，